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啊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静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228集。西大帮会里，穆家所的坟天人最多，信天城的问元次之。经过商量，人数少的如意和坟天结盟，问元和不习惯打 PVE 的精进联盟结盟，剩余的帮会两两组队。至于地点，则统一选在主城的广场上。勾胜想想那个画面， 嚯，够热闹哎！ 他们说想凑在一起吃个团圆饭。 那到时候全服的玩家都会过来吧？ 没事，能提前占位。 方景行看向江晨，主席他们来吗？ 我问问。 他说着便联系了杜飞舟。老当益壮帮会的人拖家带口，过年期间都忙，游戏活动只是简单做一做就不管了。去年他们只偷了菜，其余活动基本没玩，今年估计也一样。果然，杜飞舟很快回复说他们没什么空玩游戏，不过一起吃饭倒是可以。活动说的是任意地点，他们哪怕只收集了一种年货，也能来主城开宴。 我去开个地方，到时候他们谁有空谁就上来吧。 那我让他们帮忙留个空位了。 好。 江城和他聊完便切断了通话，开始看后面的活动。去年有个王座之战比较有意思，今年则是赏金活动很吸睛。游猛为此新开了一张地图，取名龙影岛。龙影岛坐落在大陆的西海上，据说终年雾气弥漫，没人能找到确切的位置。但凡出海去找龙影岛的人，要么是苦寻无果无奈折返，要么就是在海上迷失方向再也没能回来。它有很多传闻，总结起来无外乎两种：一是危机重重不能去，二是藏着宝物能让人一夜暴富。资料就这些，很简洁。显而易见，是要玩家从 NPC 那里接任务，慢慢找到去龙影岛的线索，到时候岛上有什么一看便知。大概是去年有玩家抱怨赏金寻宝太休闲，今年赏金活动采取的是积分制，每完成一环任务，除了基础奖励外，还会获得一定的积分，积分能用来换取高级奖励，玩家能得多少积分全看自己的努力。当然新年仍是以送福利为主，因此时装所需要的积分没有设定的太高，能确保大部分玩家都可以获得。活动目前还没开，要一个星期后上线。相较于去年的年后才开，今年提前了不少，显然难度有所增加。江晨和方景行看完全部的活动内容，关了公告。他们是新买的号，装备很一般，便暂时没有和如意的人会合，而是组队去打赏金墙。赏金墙的任务越难，得到的积分就越高。二人打了一天的双人赏金，各换了套不错的装备，这才去找一星人他们。如意和焚天的人这时正在组队筹备年货。今年由于帮派之间能联盟，收集年货的难度也相应提高了。玩家能筹备普通年货， 也能组队打活动的专属怪。专属怪名叫福禄寿，死亡会掉落年货里，它有低中高之分，玩家能自主选择打什么。今天是活动上线的第一天，玩家热情高涨，都在打福禄寿。大帮派自然是要打高级福禄寿，他每天晚上固定时间刷新，每天只能打一只，打过就不能再打了。江城和方景行集合的路上，就见镜中人他们也在打，便在旁边围观了一下，目睹他们被憨态的福禄寿从这边轰隆隆地撵到那边，又从那边轰隆隆地撵过来，简直人仰马翻。镜中人痛心疾首， 顾问，能不能让你的人别抢仇恨啊？ 没抢。 别什么都找我们，我也是打过副本的人，我们的伤害量根本没超你们帮主，仇恨还在他身上。现在能乱，我觉得是 BOSS 攻击机制的问题，咱们应该先摸清他的机制。 有道理。 副帮主可以啊。 哎，没有，略懂略懂。 我真是谢谢你们了，战神的山崩斩和剑客的独扇都能抢仇恨，不信你们自己看。 仇恨值转移的福禄寿不和他们废话，扑过去一同撕咬，把他们全弄死。抖着毛，雄赳赳气昂昂的仰头嗷呜一声，溜溜达达的走了。江城和方景行终于等来了一个结局，在心里给他们点根蜡，也跟着离开，很快找到了如意的人。如意和焚天也在打福禄寿，他们不像顾问的人那么不靠谱，而高级福禄寿虽然难打，但没难到大帮派也打不过的地步。二人观望一会儿，觉得不用帮忙，便去打低级福禄寿。低级福禄寿要五人组队打，不过他的攻击不高，实力强的话两个人勉强也能打，只是得慢慢磨。江晨和方景行的组合更虐，因为方景行是个奶妈，攻击技能有限，只能江晨来。江晨已经玩了一天全息模式的战神，早已信手拈来，便拎着长刀冲向一只低级福禄兽开了怪。方景行负责给他加血，见他犀利的攻击因为战神的招式而显得霸道不已，又见附近的玩家很快被他嗅到，顶着系统声音笑着给他打 call。 老公真帅。 江晨今天陆陆续续地听了好几次这个妖娆的音色，很是淡定。 老公加油， 有本事换点新鲜的。 王梦，你个芳心纵火犯，知道吗？太帅也是违法的。 别吵。 不吵是不可能的。方景行又搜到了花式表白集合，再次换风格，操着妖娆的音色，一边鼓劲一边示爱，逼走了好几个单身狗。谢成岩和如初路过的时候，就见这边零星的站着六七个人，中间有两个人在打怪，并且能听见有女玩家在助威。他原本没在意，却见如初扫一眼就走了过去。 嗯，你要看 单人扛福禄寿。 谢成岩这一路走来，见到的都是一群人在打怪，能单人扛显然是个高手。他也有些好奇了，走到镜前一看，见战神动作流畅，看上去和官方的宣传片似的。耳边同时传来玩家的讨论， 卧槽，这个角度也能躲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